不是罪，还记得这首歌吗？这是刘德华的经典歌曲，推出之后不仅获得了男歌迷的青睐，认为刘德华说出了他们的心声，道出在感情世界里男人并不是什么强者硬汉，而且呢也获得了众多女歌迷的认可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刘德华在情感上日臻成熟，有了一种理性男人的味道，所以呢他在歌声当中告诉大家，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。 在我年少的时候，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，在我成熟了以后，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，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，心在生命线上不断地轮回，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时，我心里憔悴。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，面临后悔的时候，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，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，

手。 今天的千千阙歌就到这里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分享老歌。 真情像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有万丈阳光照耀你我，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。